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飞到哪里，我的爱都在你身边，因为我的爱就像太阳一样日不落。 你今天为什么突然开始说土味情话？大清早的， 不 我还没有吃早餐， 怎么样要吐吗？怎么样？ 倒也不是这个意思。你怎么这么聪明呢？现在变得， 对啊，我先把你的梗破了，对吧？然后我看你还能说出什么来啊？ 很多小耳朵们在上班路上听到了这首歌开头的那个钟声，就说：“哎，听到前面5秒我就知道一定是日不落。” 对， 今天早上到零清醒歌曲《日不落》来叫醒大家的耳朵。北京时间的7:04，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鲸鱼。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今天的天气情况，跟昨天相比，今天的真是日不落呢，是不是啊？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冷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1.6度，那么持续多日的阴雨天气终于结束了。今天白天北京是以阴天到多云为主，虽然没有办法做到日不落，但是总归是不下雨了。预计最高气温会在30度上下，空气的湿度依然是比较大的，体感也是比较闷热的，防暑降温不可以松懈。还是要告诉大家，频繁的降雨呢是山区的地质条件现在非常的不好，所以近期不要前往地质灾害的隐患区，以免发生危险。 对，我上次听了一下咱俩最近2个月的这个天气预报啊，总体就是 每天都有这句话， 不要去山里，不要去山里啊。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呢多云见阴天，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啊。 再来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第一名是兔小胖，第二名是周娟，第三名是水母 Jelly， 第四名是终结者慈蒂斯，第五名是信仰爱情。 听完你说了半天都不知道那个人名字叫啥哈。再来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考拉，第七名小西，第八名梦梦，第九名太阳雨季，第十名蒲公英。来恭喜上的水朋友， 欢迎大家，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我们今天呢这个跟大家呢是这么热络，但是今天要聊到这个话题呢却确实是出自一个年轻人手里。但在他听到他听音乐的品味的这些年当中呢，我都忘记他还是个孩子，是不是啊？ 你就直接报大佐身份证号不行吗？ 身份证号码好，43021。哎，好了好了，来上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的话题可以说是有感而发，而且非常令人头疼。楼下王奶奶家的小孙女的同班同学家的二姨的三外甥这几天一直在求我陪她玩这个玩那个，玩这个玩那个，这一不小心就给她二姨的同班同学家的小孙女的王奶奶的东西弄坏了。我就想啊，咱们小时候有这么淘气吗？那今天呢就来说一说你小时候做的最淘气的一件事到底是什么呢？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你小时候做的最淘气的一件事都是什么吧。 咱小时候有那么淘气吗？ 让我先捋一下隔壁王奶奶家的孙子的什么怎么着 就捋到王奶奶家就没了。人家说了大概四五轮，对啊， 只能记住前十个字不能再多了。 是，大佐还问了个问题，说咱有那么淘气吗？有 有，哎，还真有啊。这东西不能仔细想，一想觉得就是以前还真的是挺皮的。现在的小孩或多或少，我觉得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六个人眼睛齐刷刷的盯着看。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基本上是一个上班的状态。 对， 就如果我放学了的话，爸爸妈妈还没有下班，我就是处于一个人野玩的状态。 在院子里是吧？ 对对对。 像你这么文静的乖乖女，那你做过什么最淘气的事情呢？像我们打个样好不好？ 就我可不算是文静的乖乖女，就我小的时候是可以上树，然后还可以下河，就是我觉得很开心，就是跟大自然 下河。 对， 你们家门口生态环境这么复杂。 我们家门口没有，就是我爷爷家，就是我爷爷老家。然后就是因为我不经常回去嘛，可能就放暑假、放寒假回去。然后暑假回去之后，他们就会说：“哎，你没去过河里逮小鱼吧？”然后就把我带到河里面去抓小鱼去。 那听起来感觉好像就还是旁边的小朋友怂恿的。我以为加上你之前跟我说领操员，感觉就是你上树以后来做一套广播体操。然后下河来做到广播体操， 上树上做广播体操， 这才淘气嘛，这才显得淘气。 哎，但我确实是有做过还比较淘气的事情，并且伤到自己了。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算给小朋友们还有大朋友们提个醒儿吧。小的时候每到过年的时候，当时还可以放炮竹嘛， 对。 然后我就跑到院子门口去跟他们去买烟花。当时有一个就是叫手花，就是你买在手里之后，你点开之后，它那个花可以放出来，你在手里摇就很漂亮。我就跟那个阿姨说，我说我想要一个手花，因为我看隔壁的那个小朋友他也买了，但他可能特别忙，忙着找钱，没有给我看清楚，他给了我手雷，就是可以在手上直接炸开的那种。 这个阿姨这么夸张吗？ 对。然后当时我、 哎啊、 对，当时我也没有仔细去查，我就回来之后也没有仔细去看，我就特别开心，我说大家等等啊，我这个超漂亮的。然后我点完之后，他直接在我的手里炸开了。 哇，那后来呢？ 就是、当时是 当手炸伤吗？ 我因为过年嘛，我的新衣服被炸了两个大洞，然后我的手整个被炸硬了。就是虽然没有流血，但是整个就是已经硬，就是不能动了的那种状态。那我家就是在医院里啊， 哦、 你忘了？ 好吧， 我住家属院啊，然后赶快哭着回去找爸妈，这算是做的比较淘气的事情吧。虽然不是我本意，但我觉得能捏一个手雷在手里炸掉，也算是挺可怕的。 这个不是你淘气，这个是那个阿姨上面写了两个字淘气啊，太过分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呢，算是一个安全的教育啊，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但现在可能有放炮的机会 也没什么机会。但我觉得如果遇到这种。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好了，7:15，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你小的时候呢，干过最淘气的事情是什么？我发现了，静瑜刚才跟我分享完淘气的事情，我再看看大家的。 嗯， 今天绝对是小男孩专场，你知道吗？ 对，我觉得回复的大部分也都是男听众哈。 对、就是， 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有多皮吧。 太皮了，简直是啊！ 敏捷的杰说、嗯，小的时候我总是趁邻居不在家，从他们家门上的这个小望窗，你这以前的那个门上面都是有个小望窗的，嗯、钻到他们家去捣乱，被发现以后。然后一顿打，后来呢他家有一次忘记带钥匙了、 嗯、 主动过来请我，你能不能钻进去给我把门打开， 毕竟这事儿你熟。 因为孩子比较小，只有他那个体型的可以钻得进去。 我们再来看一下 Kate， 他说呢，把从小就带在身上的这个长命锁对吧、嗯、有一天呢到花园里忽然呢就埋了起来 啊， 然后回家跟我妈炫耀说，妈我跟你说啊，长命锁这事儿，你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我种长命锁是不是会放出很多长命锁来，然后遭到我妈一顿毒打。 这不应该赶快带着他去把他挖出来吗？ 然后他妈挖了一下，我也没挖着，就打了他一顿。 还有像帕丁顿熊说，小的时候偷偷把我爸的藏书都给他卖废品了。 嗯， 卖废品的钱呢，买成了酒心巧克力，和同学一起吃了一中午，然后就醉了，睡了一下午。晚上我爸回来，这一顿胖揍啊、嗯！哎呀，太疼了。晚上呢，还跟着他一起去废品堆里把书一本本的找回来。 嗯， 你这藏品的书啊，你当废品卖了，这爸爸得有多心疼啊？ 对。演员呢说，小的时候呢，记得上房子我去掏鸟窝，为了掏鸟窝呀，我把屋顶上的这个瓦片都揭开了，他真的是上房揭瓦。后来你可想而知，挨了一顿毒打。但我觉得在一众男生当中，依你小的时候也太厉害了，这一是女生嘛，她说呢、嗯、小的时候我爬集装箱，然后从集装箱上摔下去了。这太可怕了、啊、 哦，这个对，我觉得小朋友有的时候他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危险性，所以才会胆儿特别大。那、 嗯、 也在这里提醒大家，这种淘气的做法，包括如果您车上现在载着小朋友的话，一定提醒他不可以模仿啊。 嗯， 这是不好的一个示范。嗯， 是我们今天说到淘气的事情都是不好的示范啊，千万的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是很好玩，就像静瑜这个去河里面去跳这个健美操啊。 你别给我造谣。哎呀，这真是造谣一张腿，辟谣跑断腿啊。 这个海绵宝宝爱喝酸奶说，我邻居家的哥哥把四驱车的马达直接插到插座里，当时呢这个马达冒火了，他的手都被烧黑了。这种事情小朋友经常做，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的这种插座它上面有一个那种机关嘛，有的时候就可以给你扣起来、 嗯、 对不对哈？ 是是的。 嗯， 嗯，还有你看像乐高爱心，他说小时候呢我姑姑也特别的淘气， 嗯， 然后在人家的门把手上抹一些脏东西，哎呀，这种的就是小的恶作剧。但是我没有想到小女孩也会做这样的恶作剧啊。 是，除了这个之外呢，今天那个无名8059说，大家好啊，这个话题我能写一车。我老远刚才看我能写一生。我说你从小皮到大嘛啊。 但是我觉得看到 PT 大家难道不好奇， 嗯， 他应该有100个故事要在今天的节目里讲吗？来先讲前10个吧。 前10个不是不是 时间关系，前一个 啊，先讲一个啊。我小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淘气是男生应该那种，就是大家，我上早跟大家分享过这件事儿，就是如果你们家有那种很多装黄豆啊绿豆那种东西， 嗯， 男生一定是会去插米的。 就 两个手费劲扎米，我跟你说，我因为我插了一次米以后吧，我就觉得那个爽感。后来就是 因为你们可能是看了武侠小说，觉得什么这样可以练 铁 砂 掌。但我跟你说，我后来发现呢，这个插铁沙子或者插沙子，远远不如插米爽。就是插米和插黄豆啊，插绿豆还有不同的爽法，你知道吧？ 哎呦，我的天！ 就总结出来一套武林秘籍。后来直到有一天，我妈过来说：“你干嘛呢？” 小男孩真是 看见一地的豆子，你知道。 理解不了，理解不了啊！ 好了，今天我们要聊到的今天这个话题呢，感觉是男孩专场了。你小的时候做的最淘气的事情是什么呢？不妨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到早安秀的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间。接下来这首歌曲能够勾起你一点点小的时候的回忆吗？来自 Carpenters 带来的《Jambalaya》。 A good bad Joe, he gotta go meal mile.He gotta go pull the pirogue down the bayou. Here's Yvonne, the sweetest one, me oh my oh.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Thibodeau, fountain, oh, the place is buzzing. A kinfolk come to see Yvonne by the dozen. Dressed in style, they go all wild, me oh my oh.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io. Jambalaya hero, and he'll catch all the fish in the bayou. Swap his motor by Yvonne, what she need, oh.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Jambalaya, crawfish, pie, filet gumbo. For tonight down, I'm gonna see my Michelle Neal. Big guitar, the fruit jar, and big eel.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Jambalaya， 哎，这首歌曲呢，这个很多人听出来了，这是小冤家的原版是吧、 嗯？ 小冤家，你干嘛像个傻瓜？哎，说的就是淘气的你啊！ 你为什么唱着歌的当中带出来了一点那种、就是、 张宇的味道是吧？ 对呀、 啊，小冤家，你干嘛？ 啊，不是这个调儿，就是每次那个尾音还要说说的往上勾一下。但是刚刚月鸟小哥提到插米这件事情，真的是引起了好多小男孩们的共鸣。伟瑞专门过来给我们发。真的很爽，金鱼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不要，我不要，我想想那个画面我觉得好尴尬。 信仰爱情说，月鸟你可以试试插面。 嗯， 我小的时候就是从插米升级到插面啊，不不不，插米爽的爽感在于就是插完以后手还是干净的， 对， 那个面还是会糊一身啊。 不，还是有一点就是说这个米我们在吃之前还是会淘一下的，但面你是没有办法淘的，你这样弄脏了对食物来讲是一种浪费、啊、 这是你们大人的想法，我们插的时候从来不这么想。 你今天给点好的示范作用好不好、 哎、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但是我觉得接下来周周说到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啊，就小的时候大家如果记得，就大家现在看到吴京的感觉是什么，就是 打妹 啊、是吧，或者是这 我们中国人 或者是这个该你上场了是吧、该上场了啊， 表情包、嗯、 对。但是呢你小的时候如果看太极宗师，他当年不是刚刚出道那部电视剧吗，很火、嗯、当时在家里那个面就脸盆里面不是拿水的练太极拳吗，周周说看完太极宗师那个暑假呀，我家里的脸盆一直就是满的。 什么意思啊，在家里自己试着 他每天打一盆水在家里练太极拳、 啊、我的天， 脸盆一直就是满的啊、 就是、就是按照电影里面的那个方式然后跟着一起练，觉得有一天就会练成吴京这样是吗？ 对，但我觉得我建议你跟上次咱们那个塔沟武校那个兄弟来练一练啊、 这个还真的不是一个练法啊，太可爱了。还有飘摇的云、嗯、哎呀这算是一个特别不好的示范吧、 嗯、 他说小的时候养小金鱼买鱼虫，姥姥跟我说不能喂太多，一次就喂一点儿。但是呢小朋友嘛他没有这个多跟少的这个概念、 嗯、 不到一小时他就把一袋鱼虫全都给倒进去了、 哦、 然后呢小金鱼呢就肚子朝上了，我就跟姥姥说小金鱼睡觉了、 嗯、 结果姥姥中午一看真的是小金鱼睡觉呀，是喂的太多了，就鱼可以稍微饿一点但一定不能喂太多，这个也算是给大家都提个醒儿吧。 是、嗯、我忽然想起你上次给我看的图片了，就是正常的鱼，就他们家卖两种，一种正常的鱼，一种仰泳的鱼。 仰泳的仰泳的鱼便宜一点。 对，好过分，这个还有仰泳的鱼，我想了好久啊。 就可能就是刚刚不在，所以就是你可以比较便宜的价格买回去。 对对对啊，然后弥勒佛这个呢，就是可能很多小朋友都就是失手干过的事儿吧。他说我记得我八岁那年把家里唯一的闹钟拆了，被胖揍了一小时。啊，你要说到我淘气的事情，这是我小的时候就是印象恐怖、印象深刻之首。就当年我们家电视机不是还有那个天线吗？我小的时候就去抓那个天线，然后我们家电视机就蹭下来了。 啊， 显像管就摔坏了嘛。 嗯， 但我当时小，就是幼小的我被这件事给吓住的原因是我爸说啊，你把电视拆了，你给赔。我四岁就开始有人生负债的压力，你知道吧？每次路过电视机场，我都祈祷我爸不要往那个方向看去。 但你四岁真的明白就让你赔电视是什么概念吗？ 我不明白，所以每次跟你说路过的时候，电视机场四个大字嘛，当时我刚认字，我看着电视机三个字我就开始站立，你知道吧？ 总觉得要把你送进去抵债什么之类的。 是是是，哎，不过今天就不一样了。你看啊，这个今天我们就可以不用看显像管这种电视机，我们用听听 FM 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对不对、啊？ 哎，欢迎大家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 哎、是 这次听听 FM 也是全新改版升级，新版的内容更加丰富一些了。 嗯， 在这里除了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之外呢，还有小说、亲子、冬奥、情感这些频道，让你一次听过瘾。 对，多档聊天室呢也是同时开放，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大家现在打开手机的话，应该就看到了，就是我们早秀的聊天室，应该是在首页的顶端的哈。来选择一下你最感兴趣的话题和内容，与主持人的实时进行互动，开启个性化的推荐，我们将向您推送您喜欢的内容，节省您的时间了哈。 现在下载安装或者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5.0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的活动。 嗯， 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你拿哦。 来听到的是张。楚涵 Bunny， 你装的宝衣，穿上奋斗的事，真诚的心呐，小小的一朵，轻松吹走它。 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Good morning， 早安。 人启程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人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就是速度， 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报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 咋能整明白呀？ 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依然是一份提前就预定好的早餐。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啊，我们的音乐早餐总是喜欢在早上给大家来制作一些汤汤水水、利于消化的食物。今天依然是一份营养满分而且看起来就很诱人的裙带菜，裙带菜虾仁豆腐汤。赶快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收取今日份的早餐。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制作步骤。首先呢，准备少量的裙带菜，8只虾仁，这是三个人的量啊，多少的话大家可以自行去控制。2个鸡蛋，还有内酯豆腐。那么再准备一些盐、生抽。我们先把干的裙带菜泡发，洗干净，切成小块。内酯豆腐呢也切成小块，虾仁和虾头分离。如果用鲜虾，其实就可以不用来出来剥虾线了啊，直接把它拿出来解冻就可以了。准备大蒜几瓣切碎，或者把它切成这个姜末的样子。先在锅中放油，把鸡蛋煎熟，切成小块盛出来放到碗里，然后在锅里面喷上一些油，把姜末放到锅里先炒一下，炒到微微发黄就可以了。再放入虾头，炒出红油，就可以再放入虾仁了。等虾仁变色，再把刚刚我们切碎的裙带菜，还有煎好的鸡蛋都放到里面，再放一点点的生抽，翻炒几下，加入少量的热水。等锅里的水快开的时候，就可以放进内酯豆腐了。少放一点点的盐，煮开的时候撒上葱花或者香菜，就可以出锅了。非常的简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会？没有学会也没有关系，直接发送早餐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会有详细的制作的步骤，还有最后诱人的成品等着你。那么今天呢，妍妍想点播一首来自范玮琪的《最重要的决定》，因为今天是8月17号，也是他们结婚7周年的纪念日，想把这首歌点给自己的老公。他说，感谢你这些年来对我的各种包容、照顾和宠爱，虽然知道生活当中偶尔也会有一些小矛盾，但是我们彼此都知道，真爱没有输赢，只有亲密，幸福没有捷径，只有经营。而且呢，我老公是一个乐天派，一切问题都难不倒他。祝福他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每天都开开心心的。非常感谢我可以遇见你。 常在想，应该再也找不到任何人像你对我那么好，好到我的家人也被照料，我的朋友还为你撑腰。你还是有一堆毛病改不掉，傲起来气得仙女都跳脚，可是人生完美的事太少，我们不什么都想要。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我愿意每天在你身边苏醒，就连吵架也很过瘾，不会冷冰，因为真爱没有输赢，只有亲密。我的决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最重要的决定的范玮琪，同时呢也听到了一份特别爱意满满的一份早餐。我想问一下静宇，最后一步是加啥来着？ 最后一步是加上一丢丢盐啊，然后再撒上葱花或者香菜。你就说你是不是饿了？ 我刚才一直就憋着这个梗。是饿了。刚才关键听到那个步骤啊， 嗯， 就它不太像早餐，像是中午做了一碗特别好吃的面条，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想象今天中午应该吃什么了。 面条，这样我要问问月鸟小哥哥，我们今天因为早餐做的是什么？ 今天做的是一份爱心早餐呀。 是什么？ 不是面条吗？ 裙带菜虾仁豆腐汤好吗？ 豆腐汤是吧？ 哎呦我的天哪，真的你要向盐道歉，人家做的这么好吃的一顿早餐。 道歉 我们的早餐分享人 啊， 不是像那个， 我以为撒了一把盐，我心想撒完了还要道个歉，你们家仪式感也好重啊。 作为 PD 昨天先忘了工作群在哪里，今天呢又不认真听音乐早餐做的是什么，还以为人家煮了一碗面条。哎，我觉得很汗颜。这应该是 PD 在工作以后做过最淘气的事情了。 那要不然咱们把那个昨天那个尴尬那个话题再延续一下。 别尴尬了，今天来淘淘气啊。难得我觉得有这么多的男听友们这么踊跃的参与。 今天的 话题感觉就是给大家设的。 是男生今天好像是活跃度明显要高一些哈。小新说小的时候呢逮住自己家的猫摁着它，然后我当时想哎呦猫也会怕冷吧，我就给它缝了一身衣服。结果呢猫吓得好几天没回家，等找着的时候呢猫衣服里面都是虱子，家长给剪开以后呀、猫好几天都不待见我，看见我就龇牙咧嘴想挠我。现在想来、想想真的是当时自己太皮了哈。 哦原来是哦，对，我还在想说为什么就是他不喜欢穿衣服，原来他是穿着衣服跑掉了、但他自己又脱不下来是吗？哎呀，这就算是好心办坏事儿吧。 这他说他摁住那一刻，我觉得这不算什么好心吧，就男生有的时候脑洞会比较大一点哈。 还有像哈哈说小时候看白眉大侠觉得白眉大侠特厉害、然后呢我就劝说我邻居家的弟弟让他就是把我的眉毛全都刮没了，就用我的剃须我爸的剃须刀、好长一段时间就人家邻居再也不让那个弟弟跟我玩了。哦让我把眉毛全就合着是你把人家的眉毛刮没 了。对啊，他不刮自己的，刮别人啊。 那白眉大侠特别厉害，你自己当啊。 对啊。用户0043QD 说我是女孩子，先备注一下啊，但是呢我看到他这个感觉确实是巾帼不让须眉啊。啊他说呢我小的时候在猪圈里骑猪，两个手抓住猪耳朵，嘴里还念念有词驾驾，然后猪满圈跑，满圈的跑，然后我被大人打了一顿。 骑猪这事情也是 关键也不太好骑，你这个平衡能力还可以啊。 怎么说呢，只能说小朋友的世界真的是太好玩太丰富了吧。 刚才有人说就是听完你们今天内容觉得大家这都是怎么长得这么大的，是吧？ 对，长这么大真的挺不容易的啊，但是也给就是小朋友大朋友们都提点醒，这个危险的事情还是尽量的不要去做。 哎，是了，今天我们呢只是跟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暑假，因为那天有一个段子，我觉得说的挺对的，就是你没发现，尤其今年，也跟疫情有关系，然后也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奥运有关系。今年暑假你会发现很多你记忆当中的那些电视剧都没有放。 是 《还珠格格》没有放， 哈哈，《 甄嬛传》没有放，哈 哈。你当时记忆当中的这些，但现在的电视剧可能早就已经更新换代好多遍了。 就是他们说今年很多卫视都没有再放了嘛，所以说尤其从今年开始，感觉好像原来的暑假离我们远去了，对不对哈？ 因为以前大家都是坐在电视机前等着电视台放什么我们看什么。那现在如果说我想要重温《还珠格格》，我其实是可以在网上直接找资源的。 你重温了吗？ 也并没有。 对、你以为我们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看这些吗？我们也没有。选好吧， 被迫选择每年固定重温。 是了啊，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这个答案，你小时候做过最淘气的事情是什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可能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也不见得是很危险的事情，对不对啊？淘气我们今天往这个好玩向来多转移一下啊。 好玩，那我得仔细想一想了。 你好好想一想好不好啊？我们来先听一首歌曲，来自于徐飞的沙漠植物，给大家一点点想象的空间跟时间吧。 树站在沙漠古道，偶尔指引经过的骆驼，跟着山丘被热浪淹没。等一等吧，生无可恋的沙漠植物，就这

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走在漫长的路上，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在漫长的路上。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许巍带来的《旅行》，悠游时光，轻松惬意。又到了我们公布答案的时间了。小鹏 P7 的 NEDC 综合续航里程最高是706公里，你答对了吗？ 小鹏 P7 NEDC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706公里，一周通勤无忧虑，短途急用时急速充电10分钟，续航120公里。现到店试驾即有机会获得京东卡，置换用户至高可获2.2万元补贴。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哎，7:50，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呦，刚才呢，就是大家又看到了我跟静宇演的年度大戏 啊。 嗯，这刚才那段表演的怎么样？评价一下。 啊，你说的什么年度大戏？那是我们认认真真从生活当中得出来的经验。 是那个文案不是还是我写的吗？是不是？ 那个话不是还是我录的吗？立马开始在金主爸爸面前争功了。 但 大家还记得刚刚我们最后的那个问题吗？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哎， 然后我们小鹏汽车也是为大家准备的奖品。 是，对对的。所以呢，大家这两天可以来关注一下。其实呢，非常简单，你在前面好好听一下的话，马上就可以回答出来了哈。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爱逛博物馆的朋友们要注意了，遇见古埃及黄金木乃伊展览在中华世纪坛是正式开展了哈。 这次呢，不仅有107件古埃及的稀世藏品亮相，还有黄金木乃伊、埃及艳后的相关展品，以及大量的古埃及的陶器、珠宝、石碑等等。全部的展品呢，都是来自英国曼彻斯特博物馆。 对， 同时呢，丝毫不用担心这个展会像天气一样有些阴森森的，因 为 它展览木乃伊啊什么，你可能会觉得说啊，是不是有点怕怕的？因为这次的展品呢，怎么 怎么说呢，就有点蠢萌的感觉就是吧，就是怪怪的，你也说不上哪里怪，就是怪可爱的。 对，但是说实话，因为是来自于英国的曼彻斯特博物馆嘛，所以喜欢这类展览的朋友呢，这次去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最近其实是不太容易出国的，因为出国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就去逛博物馆，对不对啊？所以呢相当于足不出户就逛遍曼彻斯特博物馆，对不对啊？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虽然有展览，但是疫情的这个防控的相关要求一定要遵守，比如戴好口罩啊，包括错峰出行，包括去扫健康码等等的，都需要去遵守。 好，那我遵守这些以后呢，当我看到这个展的时候，感觉我已经来到了英国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太有年代感了，来听一下，这是你耳熟能详的哪首歌曲呢？《Last Train to London》。来自于 Electric Light Orchestra 带来的 Last Train to London 啊，当然呢大家已经听出来了，很多人呢，我其实刚才也在感慨啊，很多人说 这不是张惠妹的夏天的浪花吗？ 对，想起你来。 是，然后静瑜刚才也跟着一唱起来。但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有点惊呆下吧？就是一代人真的是有一代人的感觉。张惠妹这首歌曲翻唱的是费翔的夏天的浪花，费翔是翻唱高林生的夏天的浪花。 好，高林生 翻唱 的 就是这支乐队啊，Electric Light Orchestra 带来的《Last Train to London》这首歌曲，当时出来的时候其实是80年代初，但你看现在复古的风潮一来，现在听起来感觉还有很时尚的感觉，对不对哈？ 哎，但刚刚说了哈，足不出户可以带我们去到国外的展览转一转， 嗯， 但是很多的小朋友们呢，也要带父母带着去看展览的时候提醒不要调皮哈，不要去轻易的用手去触碰这些东西。 是，然后小朋友也要提醒一下这些父母啊，这些父母今天已经跟我们都交代了，他们小的时候有多调皮， 嗯， 他们现在可能也是有点按捺不住，但是我觉得去到这样的这个展览呢，确实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多了很多丰富的元素。有的人上次在聊过这件问题，就是在北京有什么地方是让你特别特别留恋的？我觉得我们北京就是大博物馆、大展览特别多，对不对？ 哎，是在这里有非常丰富的就是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补给啊。 嗯， 那同时呢，今天跟大家聊到的关于这个就淘气的事情啊， 精神生活。 哎，我仔细想了想，我好像还真的没有做过什么就是自己就发自内心的特别淘气的事儿。 超淘气的事儿， 我们学校的小男孩对我做过。我突然想起来，就 是 有一次的时候，我是英语课代表嘛，当时我就抱着那个就是大家的作业本，还挺沉的，是一本书，然后往教室里面走，然后有个男生过来了之后，他就看着我手上全部都拿着那个作业本，而且地板上刚脱了，全部都是湿的。他这个时候就拽了我一根头发，然后就是说让我叫他哥还是什么之类的，说你如果不叫的话，我就把你头发剪掉。 这么讨厌吗？ 对，然后我手上拿着大家作业本，我又不能松手，我一松手，大家作业本全部掉在地板上， 但你又不想叫他哥， 湿了。对，我不想叫，然后我就真的被剪掉了一撮头发。 啊，真讨厌啊！ 是吧？ 对， 太淘气了。 我跟他就不一样，我们顶多就是迎面而来的那个女生上面有个那个玉米棒还是什么，我们就直接掰下来， 你们 之类的。好了，一会儿回来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我们是机修工，汽车性能的创造者，来自世界各地，却拥有同一个归属，就是挑战你我的高昂表现。嘉实多极护，太强机油，遇强更强，让你的每刻表现发挥更多一份精彩。 818途虎下棋养车趴，给你的车来做 SPA， 爱车保养五折起，下单加油券送你，洗车券送你。 途虎818下棋养车趴，保养五折起，下单送加油券或洗车券，详见途虎 APP， 养车就是途虎。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的。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的。FM 97.4，音乐更动心。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推出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正常缴存客户均可申请，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无需抵押担保。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即可申请，最终结果以实际审批为准。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Hey, 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本书，名字叫做《跑步圣经》，跑步到底能解决你多少的烦心事呢？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精神方面。一些白领和金领企业老板开始跑步，是因为想减轻一下精神压力。巨大的工作压力以及婚姻压力、生存压力压迫着都市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偏头痛、失眠以及脱发，这些由于精神压力过大而产生的不良状况，给不少人带来了困扰。跑步正是摆脱精神压力的好方法。跑在路上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放松。没有微信群的骚扰，没有催眠的电话，更没有上司的责骂，把一切心绪都在奔跑当中来进行释放，身体的疲累平衡了心理的压抑，最终形成了贯穿身心的舒爽。比起高尔夫球之类的社交，跑步多了运动的纯粹，而比起篮球足球，跑步多了一份自我的思考，比起游泳和登山，跑步多了便捷和安全。其实不能说哪项运动更好，但是对于都市的生活当中不堪压力重负的人来讲，跑步绝对是你改善健康状态的首选运动。跑步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来刺激我们的精神呢？可能给你带来的最终是一种骑士精神。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蔡依林和周杰伦《骑士精神》。不要忘记在跑步的时候多去放松身心，用精神和这个世界来一起思考。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当我看见作茧破身的在意盔甲和你的表情，带着笑意向着对我说，外来的袭击器降临公主园区，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我不听我不听，面对我也容易受影响，容易伤心，没有用微笑的表面不停骗自己，他们的语气哈笑的攻击，自卑的心理四面来，带着各种面具想让你我孤立，莫名其妙的话语，莫名其妙的话语，如同傻子掉进眼里不用哭泣，莫名其妙的话语，莫名其妙的话语，不如下当点一直的主意，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的不是梦幻，不是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瑰丽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回应你也真实， 微笑的两面不停骗自己，当我一直好想攻击自己。 来，带着各种面具笑容你我不离。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8:07，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继续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相关的互动话题。但是开启话题之前，我先问静瑜一个问题。 嗯， 我刚才早上快跑聊点啥？ 当我看见昨天破损的战衣，黑暗中你的表情带着笑意，想要对我说：“ 哎呀， 外来的袭击机将离 过。”就那点盐的事儿啊，什么面条的事儿，给我说了半天，你就想说你不听是吧？ 哎，但因为我们两个可能 K 过这首歌吧，我对他的 rap 词真的好熟悉。 嗯、 如果你不喊停，我可以一直唱下去。 那我跟你说，我也有同样的事情，就上次我唱那个打马归来， 嗯， 然后呢我都忘了，我就一直在唱，后来我旁边同学说你怎么唱第四段了？ 你居然能唱到第四段？ 我说啊，我唱第四段了，我瞬间不记得第四段是怎么唱了啊， 就顺着唱，我可以一直跟着唱下去了。 哎， 但我觉得少了上周运动员们带给我的那些感动， 嗯， 本周没有带着跑的早上快跑，听起来有一羞羞的索然无味。 今天刚才聊的就是跑的事情，你不知道吗？ 就你也没真正跑啊。 我没有在现场跑，但我跟大家在聊跑了之后对你来说人生有什么改变。哎，好了，你都不听我的东西，算了，我让大佐来说今天的话题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的话题可以说是有感而发，而且非常令人头疼。楼下王奶奶家的小孙女的同班同学家的二姨的三外甥这几天一直在求我陪她玩这个玩那个，玩这个玩那个，这一不小心就给她二姨的同班同学家的小孙女的王奶奶的东西弄坏了。我就想啊，咱们小时候有这么淘气吗？那今天呢，就来说一说你小时候做的最淘气的一件事到底是什么呢？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你小时候做的最淘气的一件事都是什么吧。 哎呀，大佐小的时候一定是这个比较 隔壁王奶奶家的儿孙子的、 哎、对对 对, 对， 你把人家什么东西弄坏了呀？ 他就是无中生有，基本他就是那个小朋友本尊，对不对哈？ 哎，但我现在想一想，小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应该也是跟朋友们在一起淘气吧。 嗯， 当时还没有橡皮泥，我记得我们就在那个家属院有一个乒乓球的台子、 嗯、 当时那种乒乓球台子不像现在这种台子，就是那种水泥的 台子。 对， 然后呢， 然后我们在那个台子上玩泥巴。 那个台子不是打乒乓球的吗？你们玩泥巴以后别人怎么打呀？ 就没有想到就是下完雨之后，因为我们堆着用泥巴就捏成的那些东西，然后全部都堆在上面，结果下过以后整个台子上糊的全部都是泥，清洁不掉，然后大人们就没有不好玩。 嗯， 我就能听见在院子里面应该有哪个叔叔说，以后谁再来这里玩泥巴啊，抓住了之后打断腿。 然后你当时在家里是不是特别得意的感觉， 瑟瑟发抖。 好了啊，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到的是你小的时候做过那些淘气的事情到底有多少呢？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走走欢乐巷的感觉哈。 嗯， 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薛凯琪带来的不呼不吸几多秒。我觉得今天这期话题之后呀，静于你离这个文艺女主播越来越 远。我今天分享了三个我很淘气的故事了。 对， 然而 PT 就只讲了一个他喜欢插米。 哎，我一会儿再讲几个。哎呀，我那淘气的事儿慢慢来啊， 大家也来多跟我们讲几个吧。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So

最高票排行在史上第四位的一首歌曲啊。 嗯，今天很多朋友都说选曲很好听，特别很多的英文歌曲啊。 嗯， 想要收集早秀的歌单，现在发送一下歌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已经更新了。 对，说实话啊，就我昨天不知道怎么选曲的，这首歌曲听完以后再看看大家这些淘气的故事，感觉是两个世界来的，你知道吧。 但今天我们的小朋友们他们这些淘气啊，有的时候让我们嘉靖的这个手啊都有一点点的颤抖。嗯，因为既想给大家嘉靖又觉得太危险了，好多的行为真的是一定要提醒自己的小孩子不要去模仿啊。 是 因为看完之后就会感叹说，我们长这么大真的还挺不容易的。 我跟你说啊，靖宇，你刚才不是说你们在乒乓球台子上就活教你嘛，对不对啊。 嗯嗯， 这佛系慢慢飞，我发现很多小朋友就是都喜欢在乒乓球台子上飞来飞去的哈。他说小的时候呢，蹦水泥砌的这个乒乓球台把小腿磕掉一块，现在伤疤还， 啊， 现在伤疤还在，所以呢我的童年的记忆都长在身体上。 嗯，太疼了，哎呀， 是太疼了啊。 子琪这个就太淘气了，他说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啊，就是那种孩子王，我就把别的孩子的午饭带着包子分给大家都吃了。结果就被找家长了。 你这个你不应该把自己带的午饭给大家都分了吗？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的淘气指数不是很高。 啊， 我淘气指数应该是对我爸妈而言，就是当时不是有那种不是中奖抽奖之类的东西吗？我上次跟你说过，我呢就把家里的很多东西拿到学校，给大家办了一个抽奖。 嗯， 把家里的东西最后都四散给了大家。 你这也真的是啊。嗯，我弟弟也是这样的。 是吧？ 就以前的时候就送到我爷爷家去，然后呢就我爸爸就觉得说，哎呀，送他去住那么长时间，就给他买了一袋水果糖放在抽屉里。嗯，然后我弟大概两三岁吧，他就能够把整个院子里面的小朋友全部都叫到我爷爷家里来，你们排好队，我给你们发糖。一人两颗，就不知道哪里来的这种组织程序， 全家的这个 强烈的信念感， 感觉有点不够用啊，是不是啊？ 就他，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算的，反正他就让大家来了之后，你就想一群两三岁的小男孩挤满了我爷爷家。等着领糖。 无名八零五九呢，这个说上课总结下茬，中午被老师罚站，然后呢罚写一百遍，上课不再随便说话了，然后结果自以为聪明写了一百遍上课不说话，结果又被罚重写，又写了一个上课不随便，又被罚去重写，最后写了三百遍。中午饭没回家吃，然后回家了以后呢，爸妈说你怎么回来这么晚，然后我把过程跟他们说了一下，他们俩男女混双打了半个小时。 我觉得爸爸妈妈不应该抱在一起笑吗？就觉得太可爱了。还有周周这个真的是太好玩了。 嗯， 他说一群小朋友在其中一个大一点的朋友家玩那种就是气手枪。嗯，然后呢枪法太次，不知道谁把他们家饮水机的桶给打漏了。 哎呀， 为了不让漏水啊，我们一群人把这个水喝到了漏水点以下。 这个好。 人生第一次知道了万年水宝的感觉。 对对对，万年水宝。 PD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嗯，就我上次那个词是用在他们这件事身上的啊。 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蝉，嘿，把星星都吵醒，月光晒了很凉快，就是这样会一起来。期待不如花的今天很自在，我说我走了会不会太快，未来第一天要展开，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能飞起来，爱是天空的魔幻，第一天的你不是很习惯，你的眼神里好像也期待，期待不一样的未来。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能飞起来，爱是天空的魔幻，第一天的真实感。

却想更快。 I ask girlfriend how you been， 来去了几回，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过上帝的安排没办法？天天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懂？真心与诚意，但周围扰人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在这样的自由相恋。我惊在你发呆，两颗心不安的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舍不得再伤害。You're my girl, my girl, my friend,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 看着你哀愁，要我如何怎么承受？ 中曲子就是喜欢你 FM 9374 八幺八途虎下棋养车趴，给你的车来做 SPA， 爱车保养五折起，下单加油券送你，洗车券送你。 途虎八幺八下棋养车趴，保养五折起，下单送加油券或洗车券，详见途虎 APP， 养车就是途虎。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的来的脉动，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梦，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出炉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早安热流行要推出的是 Eason 陈奕迅，他最近推出了全新的单曲《不期而遇的夏天》哈，同时呢，歌曲呢也作为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出现了哈。 这首歌曲呢是讲述了同名电影当中主角的际遇，因为 Eason 唱主题曲的电影，说实话哈，就是电影好不好听不重要，但歌一定都非常的出圈。 电影好不好看不重要 啊， 电影 好 不好 看好不好看不重要， 是哈。 像之前的那个《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 那个电影其实也。没有，哎，怎么说？确实不是很好看， 不如歌那么出圈。 对， 对， 但是那个电影，我觉得它的氛围感还挺好的哈。嗯、 是，那这次在 MV 当中呢，也是简单温馨的画面，再配上 Eason 独具特色的低沉嗓音， 是 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故事感。 哎，大家可以有空的时候去听一下，我们近期也会放送这首歌曲， 因为这首歌还没有上线、 哎，只有 MV 的版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前两天呢，在上个月的时候，陈奕迅呢重新重置了一下《Shall We Talk》这首歌曲，其实当时2001年出来的时候就是十大金曲之一。而且应该说是在当年大家就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因为 Shall We Talk 在疫情期间呢重新再想想这几句话，感觉还有点小心酸的感觉哈。 哎，但你看这段话如果用 PD 的那种简单粗暴式翻译就会说聊聊好吗，但你会通常发现 聊聊，我哪里这么翻译、 啊、你对一个人说聊聊好吗，对方可能会很警惕的说没什么可聊的，反正也不能改变什么、 哦、 这就是关上了一扇沟通的大门。但是 Eason 说，我希望这个重置的版本可以给予听歌的这些朋友们重拾沟通的勇气、 嗯、 成为大家打开话匣子的因素之一。 有道理。 哎，这一刻你又想和谁分享这首 Shall We Talk 呢、 嗯、 以后给他发聊聊好吗，不如直接把这首歌的链接发过去 啊。我还以为 Shall We Talk， 我还以为你有一个别的翻译方法呢，就不叫聊聊好吗，那叫什么， 我们谈谈好吗 好吓人， 换汤不换药， 谈谈还不如聊聊啊。 月光为何又照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花流淌，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

说我们都会更好的我、 悠悠时光来自于黄花洲以及黄小岛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你我。哎，伴着这样的音乐，有一种夏天的尾声的感觉，再回忆一下自己淘气的童年，忽然觉得当年父母不打你就是对你最大的仁慈了啊。 但现在如果自己有了小朋友后，会发现其实淘气是孩子的一个常态、 嗯、 他们出于对未来世界的很多的好奇啊、可能有的时候会做一些看起来很危险的动作，但我觉得要适当的加以引导、 嗯、 并且要告诉他们这么做的一个危害性。因为今天看到大家跟我们分享的很多淘气的事例，我们两个都忍不住为大家吸一口气说太可怕了。 金鱼话是这么说的，刚才他拉下话筒以后说那个把一群人喝到漏水点以下那个段子太好笑了。 那个不是段子， 那 个是真实的经历。 啊就你知道周周今天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后花园当中呢分享了很多事，包括呢在听听 FM 的直播间哈、嗯、大家的对周周的评价是我觉得你现在跟小时候一样皮，甚至比小时候还要皮。 但你看有一些小朋友从小就很有头脑、 嗯、 小坏雷克多说在教室里做买卖算吗？ 那、啊、怎么说、 啊、那会儿晚自习我把从超市39.9块的100根迷你威化2块钱三根卖给同学们、 啊、有点算不清楚。那你这算账算得好好啊， 肯定是赚的嘛。然后呢假期用这个钱买了一套漫画。 哇、哦、果然还是你厉害。你看我跟你就不一样，我当时呢就是用了所有的全部身家的压岁钱买了一套金庸全集，在高中的时候。 你这全部身家是哪来的我很好奇。 就是压岁钱 嘛，压岁钱。 然后呢两个学期以后呀，这套书在全班各个男生的角落里之间流传，然后就有好几本都找不到了哈， 就大家来纷纷传阅啊。 对啊， 但是还有嗡嗡嗡都讲了，大家小的时候第一次被送去幼儿园的时候肯定都是哭嘛，不习惯，不想跟妈妈爸爸妈妈分开。他说我小的时候上全托的幼儿园，有一天突然很想回家，我们班在二楼，然后楼下种的瓜藤会直接爬到阳台上、 嗯、 就是还挺茂密的，我就趁老师不注意顺着瓜藤爬到了院子里，偷偷溜回去跑回了家。结果害得整个幼儿园都在找我，还报警了。看到警察那一刻我腿都发软，就一直在哭。但爸爸妈妈更担心的就是你居然从二楼顺着瓜藤爬下来。 对， 也都亏是小朋友个子小比较轻啊，不然真的挺危险的。 对，你说起来我们忽然想到当年初中的时候，我们就快到毕业的时候嘛，大家约着一起出去玩一下。然后呢当时真的大家是约的晚上出去的，好多同学都是从自己家里就是偷偷的跑出来，你知道吧。然后呢就是确实有一些青春的印记是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感觉也不太一样。 Summer 说哈，小的时候他说不喜欢去幼儿园，也不喜欢睡午觉，妈妈给我送到幼儿园的时候呢，我就假意逢迎。 哇，假意， 你当年还有这么高超的成语水平， 小朋友真的聪明啊。 对，然后他就说到睡午觉的时候呢，我就假寐假寐 假寐。 然后呢等老师关灯走了以后，我起来把所有睡着的小朋友都叫醒。 那、啊、你是， 然后你想象一下满屋哭声震天呀， 有一种森林之王的感觉。 对对，然后几次之后我就被幼儿园开除了。 不至于不至于啊，小朋友淘气很正常、 哎、 还是家长跟老师要加以很好的引导、 嗯、 啊，今天很多朋友都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吴明跟我们说这么多的精华的材料、 嗯、 收集起来啊，做一期公众号。这都是给家里的小朋友最好的教育材料啊。 是， 我觉得教育吧不好说，万一他们跟着学怎么办呢？ 不，关键是就是教育完了以后，就教育完孩子，你看你爸当年也做这个，你不能学啊。 当然我觉得小的时候之所以有这么多比较危险的事情发生，还是因为大家可能跟大自然接触的更亲密一些、 嗯、 用户1840也说了，突然觉得现在的小朋友们少了很多的乐趣，没有爬树，没有上房揭瓦、 嗯、 没有下河摸鱼，可能也少了很多的危险，但同样也少了很多的快乐。 嗯，是这个咱们呢还是提倡快乐要建立在这个不危险当中啊。不过呢分享一下大各位这个从小到大的一些乐趣，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挺有意思的观念啊。刚才说到生如夏花呢，说其实呢他小的时候是非常淘气的哈，但是呢他就是从当时那个时候开始看书以后， 就是一直到现在，当时他是学校的乐团指挥、小鼓手、田径队队长、优秀少先队员、优秀班干部、三好学生，除了淘气就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 嗯、但我觉得人不能太完美，一定还是要有一些淘气，不能算缺点，嗯，只能算是就是因为你在各个方面都很活跃，所以你才能在其他方面都做得很好。 哎，是了，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答案发送到早安英语秀的花园当中。你小时候做过最淘气的事情是什么呢 ？Pentatonics attention。 Cause I knew that I knew that I knew that I caught you up, baby. You've been going around, going around everybody in LA. Cause you knew that I knew that I knew that I'd be in one. Ooh, ooh, ooh. I know that dress is gonna perfume with gray. You got me thinking back when you were mine. Thinking about when you were mine. And now I'm all up on you. What you expect? But you're not coming.You just want attention. You don't want my heart. Maybe you just hate the thought of me with someone new. Yeah, you just want attention. I knew from the start. You're just making sure I'm never getting over you. 我还不能相信，我想我用力逼我自己看我是否清醒。 Oh baby I don't know 为什么看向我，没有钱去送你 Hello Kitty 可以，我所有的一切统统都给你，因为我爱你。 你亲爱爹地舍不得把他的天性嫁给我，我看他好像有点难过。我没有病史，没有钻戒，可是我愿意给你我的心爱打攻击。我只要每天跟你黏在一起，不用做什么，在家里就可以。我只要你做我的 baby， 你的 tricky，I don't care 你分大小姐脾气，或者你要跟我玩爱的游戏。 陶喆的宫保鸡丁啊，这个作曲家就是很有人生很有体味的一种事情。我每次吃到这个，就他人家吃到宫保鸡丁能写出一首歌来，我每次吃完就是好吃。 但我觉得就是之前的时候那个特别有名的厨师，就是每次给你做那个炖大铁锅炖大鹅，先抓一只鹅的那个厨师叫什么来着？ 王刚啊。 对，你不觉得就是陶喆这首歌跟那个老师有异曲同工之妙吗？就是写宫保鸡丁一开始先是鸡叫的声音，我都惊到了，我说这是怎么回事。 人家说的其实是一种生活意境啊。不过你刚才我们说到的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就是从小到大这个大家的最淘气的事情是什么吗？我发现大家最后总有一个大结局或者剧终，就是父母在家里等着他 啊，一顿胖揍， 一顿胖揍啊。对，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比如撒了谎的话，如果父母有测谎仪你该怎么办啊？ 这个测谎仪未免太好笑了些。我们现在跟大家说到的，这是一部爱情电影，叫做测谎人，正在热映当中。 对， 不仅这个上座率和观影人数飙升啊，同时呢观众的这个评分也还挺高的。因为之前有说过他其实是这次马丽主演的一个喜剧片啊。 对， 那故事非常的诙谐幽默，全程笑点也非常的密集。影片讲述了职业欺诈师和奸诈测谎人之间， 职业欺诈师 彼此追寻内心答案的故事啊。还没有看的朋友，其实想要找一找开心快乐的感觉，可以去电影院当中选择一下。当然我觉得开心快乐的感觉呢，也可以来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寻找一下。全新频道推送已经到达大家的手机当中了。 已经出来了吗？ 哎呀，你看我们早秀青春制作人是不是一直很期待我们两个，对不起，我们的早秀青春制作人是不是一直很期待我们两个出道？ 哎，是啦， 我们的阶段性练习成果 Nobody 就已经上传到我们的公众号当中了。来，赶快看一看吧。 想象着你，我没有你的日子有点低落，谁来帮我赶走寂寞？心里有好多如果，爱可别藏着不说，让我也感受爱的存在。怎么呵护我 baby， 如何的累 Hey Boy， 这是来自于汪山的一首歌曲啊。大家如果现在看到了最新一条推送的话呢，已经发现 Nobody 的声音已经响彻云霄啊，金鱼蛋 不 停地回看自己这段视频， 不至于云霄。哎呀，我每次看到的时候都会想到 PD 说，哎，我给大家跳 Nobody， 然后第二句，哎，不好意思啊，伸错手了。上周四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视频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嗨玩了一下。每周四的时候，早音乐秀都会开启视频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嗯，是这个今天呢，我们可能今天说的故事比较多一点哈。享受的野萌君说，开车上班途中要迟到了，求出一期段子汇总。 这不是段子，这都是小的时候大家的淘气的真实的经历啊。 对， 想想小时候真的是特别快乐。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妈跟我说，你快珍惜一下现在的时光吧，小孩子无忧无虑的，多开心啊。我在想说，我明明每天有很多烦恼的事情啊，我觉得你们大人才好呢，就是想买什么买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还可以掌握我的各种的，就是允许你做什么或者不允许你做什么的权利。我觉得长大真好，等长大以后再回想小的时候，还是觉得长大真好。 你小的时候家里的氛围这么民主吗？这么自由吗？ 不啊， 就是你知道我小的时候，现在想来我妈说的最多的话就是除了刚才上次说跟大家说的给妈吃一口以外， 对， 说的最多的话，去写作业去。 对，就是可能有很多的课业的压力哈，包括自己很多出于对这个世界好奇，所以想要探索的那种心情。 然后呢？ 然后才做出了这么多淘气的事情啊。 好了，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送出的是邓福如的《无限度自由》。在你小的时候呢，可能拥有一些自由，但是当然也不是无限度的。今天说到了很多这种案例，就是让大家不要做这种太危险的事情。但同时淘气，我觉得是孩子的天性了，对不对？ 哎，没错，在上班路上追忆一下童年，也收获一下上班路上的好心情。 好了，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又有新推送到达你的手机了。 听听 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 七夕情人节，用手镯圈住幸福。七彩云南翡翠，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